赢得与百位领航者探寻教育创新的作者、凤凰卫视领航者制片人兼主持人、深圳科创学院副院长于莹谈到，面对所谓不补习就掉队的说法和身边妈妈团的内卷，其实他的内心有过焦虑和挣扎。很多家长把进入名牌大学当作培养孩子的终点，所以费尽心力想用各种补习班、兴趣班将孩子这十几年升学之路的分分钟都给填满，只关注他们成绩的高低，却使得孩子对学习的热情在这段升学之路中消磨殆尽。殊不知，升学的道路只是人生道路的四分之一长，如果只单纯用培训班填满孩子时间，而没有培养孩子们终身学习的兴趣与能力，以及应对未来未知生活的能力，那么上了清华的佼佼学子70%都迷茫，从大学走向社会之后的人生旅途又继续迷茫。暑期托管如何不托管？为了满足广大家长需求，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的问题，引导和帮助学生们度过一个安全、快乐、有意义的假期，近期不少地方探索推出了暑期托管服务。教育部日前也印发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，其中北京市今年由各区教委组织暑期托管服务，主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、开放图书馆阅览室、有组织的开展体育活动等，要求托管服务承办学校做好学生安全工作，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，实行校园封闭管理。有专家表示，高质量的暑期托管服务不是简单的延长学生在校时间，而应彰显趣味性，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增强校园生活吸引力，体现交互性，依托灵活自主的同伴交往，促进社会情感学习，倡导综合性，突破学科、教室、校园壁垒，引导学生们学会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，丰富学生学习党史、了解国情、参与社会进步的机会。多媒体海洋探险儿童剧《海底小纵队5深海探秘》来了，风暴将至，章鱼堡进入警戒状态，巴克队长率领海底小纵队成员们前往海域，帮助海洋生物们做应对大风暴的准备。途中偶遇无家可归的逃难小队，得知他们的家园被恶霸占领，小纵队伸出援手帮他们从恶霸手中夺回家园，恶霸却告知小纵队他们的垃圾堡被海怪占领了。小纵队前往垃圾堡一探海怪事件真相，呱唧错将僧帽水母当成海怪并将之驱逐。正当小纵队启程返回章鱼堡时，大风暴突然来临，巴克队长遇险，小纵队在灯笼鱼家族的帮助下潜入黑暗深渊营救巴克队长。就在一切将要回归平静之时，真的海怪出现了，这个庞然巨物竟然是张教授的老相识。海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小纵队又将怎么制服他呢？赶快加入到海底小纵队的新冒险当中来吧。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7号，地点就在北京剧院，目前还有75元最低票价。小马宝莉中文版舞台剧《友谊的皇冠》来了，这部剧围绕着友谊与爱，讲述了一场动画片、大电影中未曾有过的精彩故事。六匹小马悉数登场，还有神秘大反派想要夺走小马谷，冒险、友爱、勇敢、魔法、力量，静待开启。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7号，地点就在北京剧院，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。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，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，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，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。不一样的环境，一样的茁壮成长。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。 暑假到了，与往年线下培训班一位难求的盛况相比，今年的暑期培训班显得有些冷清。不过在机构培训遇冷的同时，一对一上门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家教市场呈现出了升温的态势。家长的教育焦虑如何缓解？家教市场是否需要监管？如何鼓励学生自主学习，发展出自我驱动的能力呢？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。好的，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。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，欢迎您，楚老师。 哎，